大巴，金大巴，嘿，金大巴。比萨拉毛哈金那嘛，扎梅扎卡斯托丁那嘛，莫提古吉达波里托，让地勒托卡科勒托，帕吉拉卡尤萨姆拉杰巴的金大巴的金大巴， 毛泽东金大巴，金大巴嘿金大巴。 呀西个给肉滴滴儿嘛，滴们肉擦擦羊皮儿皮儿嘛，皮儿滴皮卡车不打里扎，阿嘎斯嘎车昂嘎嘛，高擦阿家塔儿嘛扎，金大巴的金大巴， 毛泽东金大巴，金呀江大金大巴，金大巴嘿金大巴。